利啦！我哋從此咧加多一位嘅女主持啊。不過咧，佢為我老温咁，我要神神秘秘啊。咁啊，佢啊，自我介紹啦，你點稱呼啊？ 係啊，我係隱形嘅，我係周身邊啊。 係咩？你唔係話叫做咩咩咩？ 啊，係，我係遠君表妹。 啊，遠君表妹，由我哋遠君表妹係我哋主持人之一啦。咁，既然主持人之一啦，咁啊，梗係啊。今日介紹佢先啊，即係等於我哋第一集都有自我介紹，我哋幾個謀利啊，咁啊，咁啊介紹下遠君表妹啦。咁你好似係最近攞身份證嘅喎， 九月攞到身份證， 即係舊年九月八九月過嚟啦。 舊年八月中嘅時候就過咗嚟啦。 哦，咁我哋今次咧就由呢一集啦，遠君表妹嘅加入之後咧，因為我之前嗰幾位啊，我啦、羅伊啦、老温啦、鄭湯嚟啦，其實我哋都喺台灣做咗十幾二十年，甚至乎。阿老温三十年添啦，差唔多咁，但系佢咪啱啱嚟嘅，咁所以佢可以讲一啲啱啱嚟嘅一啲嘅分享啊，咁啊，咁我哋今集开始啦，叫一个叫讲，特别系讲移民嘅系列啦，即系可能讲一啲各种各样嘅嘢啦，咁啊，先由遠君表妹嘅，我啲个名都几难读噶，啊，遠君表妹开始讲下佢嘅经历先啦，咁譬如话。当日你点解会谂住嚟台湾咧？呢个其实好普通嘅问题，个个都问嘅。 即系咁，我谂每个人要离开，即系自己生活，即系习惯咗嘅出生地啦，都唔系咁容易嘅。咁其实我谂大家都知道，即系喺香港，尤其是我谂土生土长噶啦，都会感觉到香港系越嚟越陌生咯。咁有少少觉得系，即系好似唔系自己地方。好似做咗二等公民呢个感觉， 好似咩？ 似 唔系根本就系咩？ 哎呀，我你咁讲，本来唔系咁嘅。咁、 哦、 所以其实即系讲得直接啲啦，就系横掂都系做二等公民噶咯。咁不如试下去其他地方，即系再 explore， 即系再去探索一下或者一个新嘅开始。咁、当然啦，下一个问题就点解拣台湾啦？咁多地方。 全世界咁多地方，点唔去呢、這个？ 呢、這个都好简单。 阿鲁阿图啊！ 哎呀，阿鲁阿图唔知讲咩文。咁我谂言语上啦，同埋呢个文字上咯，即系如果去外国，咁我哋即系喺香港读书嘅英文就即系唔会好好，但系亦都系即系唔差，即系一般可以同外国人沟通到啦。但系嗰个水平又未到去可以喺外国度工作咯，系啦。咁但系台灣就一來就近啦，二來就都係繁體字啦，三來就係、是、感覺上啦都係就會比自己嗰個生活習慣啊，或者係嗰個適應應該會快啲，即係快啲融合到咯。 即係所謂同文同種啦喺度。 係啊，即係會逐會快，即係快脆啲投入到個生活咯。 咁但其實你之前係都會成日嚟台灣嘅話，之前都會。 其實我就應該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嘅，我就數數手指，可能都係即係嚟settle down 之前咧，其實我都係嚟過三次嘅啫，即係真係旅行咁嘅性質。咁就第一次就唔計啦，因為係即係小時候跟屋企即係出門就第一個地方就係嚟台灣啦。咁我就喺台北啦。咁跟住自己同朋友嚟。旅行嘅時候都係揀咗，都係揀台中嘅，係係啊。咁就台北都有去過嘅，咁純粹就認識個認知都好淺嘅，但係就感覺就好深咯，即係依度嘅人情味啊，各樣都係啊，就係咁啦。 哦，咁即係都幾特別喎、啊！嚟咗幾次就想，因為我點解我覺得特別咧？因為我咁多位近年呢兩三年移民嚟嗰批啦，所謂咁啊。我覺得這個表妹咧就融入得好快嘅，咁我覺得誒好犀利喎！原來係嚟咗兩三次喎，之前，所以每個人嘅故事係唔同咯。 我覺得啦，我覺得係心態咯，係真係個心態。初初嚟旅行就即係純粹係嚟即係舒壓啦，即係嚟玩啦，即係輕鬆下啦。咁但係我諗你移民要去一個地方度，即係重新去生，真係講緊係落地，好落地咁去生活係另一樣嘢咯。咁所以首先就我覺得你真係諗住係移民嘅咧，就 要花啲時間去做下心理調整咯，即係要俾自己知道其實你去嗰個地方咧唔係玩噶，甚至乎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點講個矛盾啊，就係、是、初初嚟嘅時候咧，成日會將個台幣啦對翻個港紙啦，哇啲嘢好平啊，好抵啊，即係真係好平，即係覺得樣嘢都可以，即係好係可以負擔到，但係其實咧唔係咁嘅咯。如果我哋我同我先生一齊嚟嘅，即係如果我哋大家都係香港公司派過嚟，都係鬥緊香港份人工嘅話咧，哇，咁就梗係爽啦，即係梗係爽爆啦！但係因為我哋就變賣曬啲家當啦，即係賣曬屋嚟嘅，咁所以其實呢個係零收入啦，就由零開始啦，咁所以其實都係搣緊自己嗰副带过嚟啫，六百万投资唔系带来嗰啲钱咯。 但系你哋好大嚿喎， 其实一啲都唔大噶。 好穷喎，我过嚟，我十年前从反流啊，穷到窿喎。 你有赚钱嘅能力啦嘛？ 挨咗好耐啦。 但系我哋喺你啱啱挨嗰个过渡期当中，我哋而家就系咁，所以就系咯，即系唔可以个心态就系话其实好抵啊，租楼其实都好平啊，地方又好大啊，好舒适。呢、这個係絕對係嘅，即係呢度係係舒適嘅，即係同香港嗰個居住環境比就，但係就錢其實唔係真係咁好使咯，咁所以自己都要即係調整一下個心態，就係嚟到呢度要移民啦，要去第二度啦。我諗嗰、那個次序就唔好搞錯啦，即係真係自己諗咗我去到嗰度，我可以靠咩維生呢？因為我哋唔係好富裕，又唔係退休年紀， 超大嚿啊！ 係啊，即係就算我 even 你落帶住幾千萬台幣嚟，都唔係真係好使，因為你喺度你有幾千萬，可能你又會買屋啦。但係呢度比較靚啲嘅，大家傑大就知啦，比較靚啲嘅可能都過千萬嘅台中嘅樓都係即係比較新淨嘅， 靚啊嘛！ 咁但系 附近嗰啲旧楼都系，其实七八万都买到噶啦，都系千尺。 呢个系可以分享一下啲好落地嘅问题啦，就系我嚟到住之后咧，当然就同旅行系即系两回事啦。你住咗之后咧，你就知道其实唔系好旧，睇落去都新净嘅屋苑。即系我哋香港大部分香港人都系住开屋苑啦，即系你有管理处，有管理员，有management 嘅即系有管理公司去管理噶啦吓。咁但係其實呢度呢屋苑形式嘅呢台中其實唔係好多㗎咋，即係唔係除咗新嗰啲啦。咁、但係其實呢裏面嘅配套呢係都幾多濕濕碎碎嘅問題嘅，即係例如水管啊，或者係啲煤氣喉嗰啲，係即係你要見到呢，你係香港人你覺得嘩點解會咁㗎，嗰條煤氣喉點解會係明喉入屋㗎，咁即係好多呢啲㗎囉。咁所以我諗如果即係帶得夠咁多錢嚟又諗住置業嘅，我諗大部分都會傾向買新，即係新樓囉。 不过新楼都好多都名头嚟噶喎， 哇！竟然系咁， 因为其实 我见识太个浅薄。 哦，唔好咁讲，因为我哋之前有一集讲买楼咧，都解释过嘅。名头唔系因为唔关咩先进落后嘅事，系因为咧呢度地震。 哦。 万一地震震断咗呢条喉咧， 哦，就要掘地。 咁你就好难整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 系啦。 呢啲就长知识啦，即系呢啲就要落到嚟呢度。即係喺度生活咁先至，即係實實在在體驗。 咁啊，呢方面嘅其實我哋之前啊，侯老温啊，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嘅嘢嘅。咁啊，今日其實即係由你開始啊，講下你移民嘢，其實講下啲嚟之前嘅嘢啊，譬如你嚟之前係點樣籌備啊，點樣準備，同埋你覺得第一步應該諗啲咩啊？因為我發覺啊，即係我以代嗰啲人答啦，因為我喺群組開咗幾年啦，啲人問嘅問題，第一最緊問啊，喂。住边啦？做咩生意好啊？有咩生意一定赚啊？即系大致上都有呢啲嘅问题啦。咁如果你当年，咁你旧年九月嚟啊，咁你一定之前已经筹备噶啦嘛。系几时开始谂呢个谂法，同埋几时开始嚟啊？ 哦，咁我就即系同其他人都系我比较扯嘅。咁所以其实由我同我先生即係博取好啦，我哋要抽身走啦，咁其实成个过程都唔使半年，即係都几赶嘅。咁当然第一步就係筹咗嚿钱先啦，即係 走佬，即係嗰嚿六百。 係香港人個個有啦，個個都成千萬身家喎，呢個唔使擔心。 咁就係賣，即係我哋喺香港住居屋嘅，咁啊賣一層居屋啦。咁就 幾百萬港紙啦。 未供完噶嘛，供完就係咯，未供完啊嘛。咁其實就第一時間係真係諗咗錢先啦，因為其實你冇嗰嚿錢喺度咧，其實你都喐唔到。 嗯， 係啦，咁就諗咗方法，就要套咗嚿錢出嚟先啦。 講乜都冇用。 係啊，其次跟住就開始，我亦都冇做太多 research 嘅，因為我自己覺得一來就懶啦，一來就係、是。总之我真係觉得係心态行先囉，即係你有决心或者你想去做嗰样嘢，你就諗办法去达到嗰个目的囉，即係或者个目标囉。咁而我哋之后先至去听好多啦移民讲座啦、即係我都有听过，即係建大你哋搞，但係呢其实係听你讲座之前我哋已经搵咗移民公司，即係 某家移民顾问啦， 係 A 移民顾问啦。 其实唔系咁好啊，所以佢唔讲名。 其实佢唔 麻啦， 系佢唔系之后先讲呢个谂法。 唔讲呢个字。 咁其实就都有听佢其他移民讲座嘅，因为好多都系唔使钱噶嘛。因为嗰啲点解唔使钱咧？系因为佢要你做佢嘅客，所以佢嗰个讲座就唔使收费。咁听咗我谂其实好多，我三个到啦。咁价钱其实差唔多嘅，由5万到7万蚊。嗰、那個移民係港幣啦，咁當然包嘅嘢其實有啲就包到你攞到居留證啦，有啲就包到你我呢間就係到我攞到換到身份證，跟住佢先至完嘅個服務係。咁就好多講嘅都有問題嘅，你會覺得即係唔係好邏輯嘅。系啊，但系因为个认知问题啦，始终我唔知道呢边嗰个法例系点啦，后屘就会知道，其实揾移民公司以外嘅咧，系揾呢边嘅会计公司咧，系更加紧要咯。系啊，咁未去到即系过嚟呢边开公司之前嘅咧，纯粹个准备就系钱啦，揾移民公司啦，跟住就跟系啦。跟住就跟住，其實跟，因為我嗰個移民公司咧就後生仔嚟嘅，我兩個都 靚仔嘅 係嘛？唔靚仔，咁就佢哋其實好，即係其實佢哋好照顧嘅，只不過就好直接講就有陣時會大頭蝦，係啦，即係大頭蝦會有少少甩漏啦，但其實個 service 係好嘅，問心我自己都滿意嘅。咁佢哋會係連由我要去攞良民證啦。要去申請良民證，因為要我記得要去金鐘嗰度，即係攞張紙申請，跟住先可以去再辦良民證啦。跟住因為我哋有結婚證書，咁就要做個認證啦。所有嘢佢都陪住你去，即係好好嘅喺嗰度撳咗飛，幫你排一隊先。即係其實佢哋 sell 呢個 service 啦，咁係其他嘅嘢甩漏啦。跟住直到去 甩碌都煩噶噃。 咁佢補到鑊就 OK 嘅。 我記得我記得係我提喎，我提你嚟嘅。 佢補到飛都 OK。 佢應該俾翻多啲移民顧問費我啊。 我會請你食。 嗰間公司啊，我唔係你嘅，嗰間公司啊，我幫佢好多嘢嘅。 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有啲嘢係真係自己做唔到嘅，就唯有俾錢解決咯。即係直接啲講啦。咁呢個就一定要預咗噶啦。如果你覺得係因為我自己都大頭蝦嘅，同埋我自己都好即係好蛇龜嗰啲嚟嘅，咁我就會寧願俾幾萬蚊出去，即係移民顧問做咯。我知道好多好多谷友都好勁，係自己辦，所有嘢都係自己做流程。咁但係我就分唔到身去做呢樣嘢啦，因為嗰陣時仲翻工啦，又二來就我有隻狗仔要移民啦。之前其實幫傑大都即係錄嗰集係講即係狗仔移民過嚟啦。咁所以就都決定就唔好自己搞啦，就俾錢移民公司搞啦咁。咁當然中間嗰啲嘢，因為有移民公司帶住咧，嗰、那個流程咧，譬如要交個 proposal 俾呢邊國稅局啊之類嗰啲咁咧，即係要交俾投審會 ，sorry 啊，係投審會嗰啲咁。咁呢啲就免咗即係煩惱咯，因為佢哋就會做埋，但係嗰啲檔案啊成咧，咁佢就冇俾翻我哋嘅。咁、我就亦都冇 額外要求佢話，即係你可以俾我睇啊咁啦。咁呢啲就過咗佢咧，咁我就冇再即係冇再問啦。咁但係如果之後嗰啲你哋自己可以乜嘢都問問多句咯，係啊，就係咁。 咁同埋我都成日講嘅，據我跟咁識咁多 group 友嘅經歷咧，自己搞咧唔係唔得。不過你要面對好多麻煩嘢啊，你乜都要自己搞啊，同埋可能你仲要過嚟揾食嘅，你又諗做生意，又要咩咁？即係等於最近我都有啲谷友即係同我合作生意嘅，咁佢淨係負責公司嗰 part 啫，生意就我幫佢搞曬嘅。但係公司嗰 part 佢已經覺得好煩啊。 係啊，因為始終點講？因為我喺香港有，即係我喺香港做秘書啦，咁又做啲 concept 文件啦。咁台灣呢度係完全真係唔同咯，亦都唔識，咁我就會覺得真係唔識嘅就交翻俾即係專業人士，即係譬如會計師啊咁去做咯。因為做錯咗咧，翻手做咧，其實你哋即係我覺得大家嚟有啲就大家目的唔同啦。即係以我所知，好多真係為咗身份證，跟住未必喺度真係落腳喺度住嘅。好似我咁，我就真係喺度落腳喺度住，咁我覺得反而冇乜所謂，因為佢啲過程，即係佢啲處理嘅過程咧，要等好耐噶。但如果你係即係我攞個身份證，即係攞到個身份，咁我就可能第日先再嚟嘅。咁我覺得呢啲朋友仔就更加要留心咯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將你嚟呢度逗留嘅時間咧，可能拖長咗三個月至半年不等噶。係啊， 即係更加應該揾下移民顧問幫手啊，咁樣咯。 咁我又唔敢咁講，但係就我啲嘢真係跟足啲，甚至乎我覺得真係會計師嗰度真係要即係要好好合作咯。 咁如果一間合資格嘅移民顧問，咁佢都會安排埋會計師俾你。咁個會計師其實都 OK 嘅。 係。 咁如果佢個會計師唔 OK 咧，咁咪即係證明呢間移民顧問咩？ 都係有啲問題。 有啲問題啦，咁啦，我喺度唔宣傳。邊間好邊間唔好啦，你自己比較。 真係要留意呢一樣咯，因為我哋嚟嗰個身份真係要知道自己身份，因為投資移民嚟你係E公司去得到居留證再換身份證，咁所以E部分就最好處理得好啲咯，因為處理得唔好咧就會棘住咯。我可以講得啲，可以講一個我哋認識失敗緊嘅個案， 失敗緊， 係因為嗱認識個朋友啦，即係唔開名都唔開啦。佢就係我哋就係知道要審查啦，即係攞身份證嘅時候要審查啦。原來佢審查未批到嗰個身份證俾你嘅中間咧，佢又收起曬你所有嘅文件噶。咁你係唔可以出境喎、係啊，即係你翻香港又唔得， 冇身份證 去邊度唔得，係啊，咁就變咗好尷尬咯。即係萬一有啲咩事，你真係要翻香港或者點嘅時候，咁嗰、那個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就有困難喺度咯。係啊，我諗真係要好好留意呢樣嘢。 同埋近年，即係除咗早嗰批啦，即係我相信好多人自己搞啊，喂，我都得啦。咁即係可能佢嚟咗兩年， 係啊，好輕鬆啊。 其實就唔係因為好輕鬆㗎，係以前嗰排，即係前一兩年咧，就比較好寬鬆， 即係比較放寬啦。 而家咧，即係我有個客咧。即係同我合作嘅客啦，可以咁講啦，谷友啦，佢臨申請身份證嗰陣都被抽到要驗查， 抽咗調查。 咁因為我啲筛係真嘅，咁佢最後查咗，咁所以都搞三個幾禮拜啦，因為查得你一定嘥咗時間㗎啦。 三個幾禮拜已經算好啦。 咁我啲嘢堅㗎嘛，佢一聲搞掂， 其實都好快。 最主要呢樣嘢啊嘛，咁。但我重點唔係講我生意啦，我唔係 sell 我生意，我意思話而家係審查得， 係啊， 好嚴。我突然間聽到好幾位屋友都俾人查緊，咁有人唔批啦，當然嚇唔批之後攞封信嚟問我點算啦，我唔批先問我點算，我點知點算啊？我又唔識啊，蔡總統係嘛？咁有個頭先你個故事，咁我都聽翻話都仲等緊啦，唔知點啦，好似等生咗成三個月噶咯喎。 系啊，因为佢 都未有消息， 差不多时间申请即系换身份证。 你九月中已有身份证啦嘛？ 系啊，我八月已经去办，咁就等咗两个几星期就有身份证。 但系佢而家搞等咗成三个月都未有消息， 系啊， 唔知点解？又唔系话唔批喎？ 系啊， 佢又唔系话批喎，唔知点解？ 所以其实我谂即系杰大即系特登去做多一个即系课题，就系希望大家即系。 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，就真係唔好，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咯。係啊，唔好以為，即係唔好以為，其實冇乜所謂啦，都未必會抽得中，我唔會查噶啦。咁但係有時偏偏就係會中咯。但係中咗嘅時候咧，你要翻手做，可能你要由頭再做過，咁啲錢就白使咗。 又或者特別嚴格， 係啊， 之前可能稍為。用功少少就得嘅、 啊， 变咗你特别严格，你咪要更加花时间、花心机咯。 系 fail 咗嗰个个案咧，你再翻手做，你又要俾多一年时间，钱又系要再俾啦，即系你间公司要再营运啦。咁所有嘢就变咗一个 double 咯。 咁所以都系嗰句啦，咁啊搵咗移民顾问之后就谂做咩生意，咁啊全部都要认真搞，就唔好谂住啊骗骗，因为。前嗰一兩年真係好輕鬆過嘅，唔係因為呢啲嘢得，而係因為佢冇 check 咗咧，就好多人唔得噶啦。我、據我所知，近呢幾個月係好似有少少有個好大嘅形容詞叫風聲鶴唳啦。咁、雖然我覺得未去到咁誇，但的而且確係嚴咗嘅。咁、其實仲好多嘢講啦，而家即係初步嘢都未講到你嚟啊咁嘅。咁啊，下一集我哋又再同阿表妹又繼續傾下之後咧，總之。一系列移民前嘅准备，我而家就会每一次都有一节系讲呢样嘢，咁大家希望可以帮到啲未嚟嘅朋友咯，即系唔单止净系我噏几廿年嘅嘢咯， 系大家分享一下， 系咯，好啦，今次差唔多啦，咁下次再倾咯， 多谢晒， 拜拜。